出谷记第31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看，从犹大支派，我已召叫了胡尔的孙子乌里的儿子贝扎勒尔来，以天主的神充满了他，叫他有智慧、技能和知识，能制造各种工程，能设计图案，能用金银铜制造器物，能雕刻宝石、镶嵌、雕刻木头，制造各种工程。我又使丹支派阿西撒马克的儿子敖和里亚布与他合作，也把智慧赐给一切有艺术技能的人，好完成我吩咐你的一切，会幕、约柜和上面的赎罪盖，及属于会幕的一切用具、供桌和桌上的一切器物，纯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物和香坛，全凡祭坛和一切器物、盆和盆座、行礼的衣服、亚郎大司祭的圣衣和他儿子们行祭的服装、妇礼用的油和为圣所焚的香，他们应全照我吩咐你的去做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子民说，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，这是我与你们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，使你们知道我是祝圣你们的上主。所以你们应守安息日，因为这日为你们是圣日，那亵渎这圣日的应受死刑。凡在这日工作的应从百姓中铲除，六日中可以工作，但第七日应完全安息，因为是献于上主的圣日。凡在安息日工作的应受死刑。以色列子民要守安息日，世世代代要过安息日，作为永远的盟约，这是我与以色列子民之间的永远记号。因为上主六天造了天地，第七天停工休息。上主在西乃山上向梅瑟说完了话，交给他两块约板，即天主用手指所写的石板。